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在每天这个时间准点和各位见面的光阴的故事。如果你在听到我今天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些故事，包括听到这些音乐，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些音乐感触和想法的话，记得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节目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黄凯芹《平常心》。 浮梦世界，如梦世态，越看得真，感想越怪。若要假吗，天真的我不会粉饰天使的情怀，宁愿告退，但像你追，未惯一生不分就侣，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必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行，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项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不过是感觉，宁愿告退，难像你醉，未惯一生不分就侣，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必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行，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项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不过是感觉，偶尔天边太阳圆，雨线飘飘化成诗，每缺真事散落我心深处，停留注视情意。平常的心从没颠簸，虽高低起跌升降，每项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 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出自于黄凯芹在1993年还是英皇唱片公司时期所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平常心》。在这首歌里面，黄凯芹有唱：浮梦世界如梦世态，越看得真，感想越怪。若要假吗，天真的我不会粉饰天赐的情怀，宁愿告退，难向你醉。听到这里，我会有一种歌者绝对是一个倔强的性格。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我们也时常会听到有人规劝我们说，凡事不必强求，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可是平常心究竟是什么样子？今天王平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一份解释，想要拿到节目里头跟各位一起分享，希望能够给你一点点小小的启发。原句大概是这样的，说 青菜豆腐常吃不厌，布衣粗服常穿不误，嗔恚金布常受不苦，世乐俗取常有不迷的心，这才是平常心。可能前面的句子有些晦涩难懂，那换言之通俗一点，就是说当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正常吃饭，该睡觉的时候我们就安心睡觉，当喜欢的时候就自然随喜，该说话的时候就直言不讳，该做的事就圆满达成，而该听话的时候就依教奉行。是不是觉得还蛮受教的，突然觉得很有道理。如果你还没有完全听懂或者说悟透的话，那接下来给你一段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音乐，你仔细再回味一下。这是来自于许巍所演唱的空谷幽兰。 总有红颜百生千劫，难消君心万古情仇，青芳之巅山外之山，晚霞几朝星夜无眠， 心间人就长恨无情。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是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这是好妹妹乐队所翻唱的《红豆词》。 滴不清相思血泪泡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花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滴不清相思血泪泡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花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 28回贾宝玉所唱的那个曲子的原歌词，在这支曲子开场的第一句话，什么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就可以说这句话就唱出了全曲的爱情主题。而接下来它有一连串的排比句，所要表达的就是热恋中的人为爱情苦恼的那种心情。什么开不完睡不稳这两句话，便用了春秋景色来替代那种痛苦的时间绵长的一种感觉，就年复一年很难等到。而忘不了这后面的五句话，又详细的写出了因而所引发的什么新仇旧恨，是不是 下咽、青龙消瘦等等。最后他又用青山隐隐、绿水悠悠说出了他心里面对爱情的那种难舍难分的状况。总而言之，这首歌再怎么纠结都是属于年轻人那种忐忑、那种欲得而得不到的那种爱情心理。好，想要在这里继续啊，跟各位往下听听比较有感觉的另外一支曲子。虽然这支曲子大家不是经常听，但是我觉得却很有感觉。这是来自于于静所演唱的《红豆红》。曲子有那种古色古香的味道，对不对？我很喜欢，这是来自于于静所演唱的《红豆红》，虽然也在唱相思，可是却没有相思苦，会让你觉得反而有一种甜蜜的味道。但愿手里前的你也会喜欢。说到红豆，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立马会想到唐代诗人王维的名句：“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就是一个短片《中国唱诗班之相思》，它以王维的同名诗为创作背景，讲述了嘉定名士王初同和发小六娘青梅竹马红豆定情却无缘厮守的爱情故事。你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 DJ 王平，这个短片我在微博当中已经转发了，你可以点开来看一看。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在看完这个片子之后，可能会跟王平有一样的感触，就是真爱莫问出处。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王菲《红豆》。 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还没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眼前 次我将真的离开你，是否这次我将不再哭，是否这次我将一去不回头，走向那条漫漫永无止境的路， 喜欢出发，因为远方在那里；不怕远方，因为家在这里。我们准备了纯正配件、专业技术、温馨服务、优惠折扣等您回家。详询沃尔沃汽车用品天猫旗舰店及当地经销商。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受到冷空气影响，夜间北风渐起，白天将有四五级的北风，阵风七级左右，风干物燥，天气寒冷，请注意防寒保暖，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两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 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光阴故事，我是王平。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想要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卡奇社所演唱的《游园惊梦》。 原来是姹紫嫣红，烟雨朦胧，如梦春风，分明是良辰美景，在我口中一说成空。伤心的是谁家园，朝飞暮卷，烟波花船，满园春色关不住，冥冥之中却随去路中。 歌都会有一种满园春色关不住的感觉。《游园惊梦》本是昆曲《牡丹亭》当中最为著名的一出戏。原来的故事讲的就是因为教书先生教授了《诗经》当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的词，那个女主角杜丽娘就萌生了伤感之情，在和丫鬟一起游览自家后花园之后，便生出了伤春之感。回来之后竟然在梦中与一个手持折柳的公子在花园内有了一番云雨之情，在梦醒之后便自己一个人在花园里寻找在梦里面和自己相会的那个多情郎，由此也就有了昆曲的牡丹亭，有了杜丽娘的游园惊梦和寻梦这几段戏。想要延续这种听歌的心情往下听，来听苏丝荣的《牡丹亭外》。 为酒里郎你家园，谁料黄榜中状元，中状元招红袍，老茶宫花好玩。 说来话不过是情而已。 现场所翻唱的版本，我记得苏轼曾经有过这样的一句名句，说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时隔千年，我们已经无法考证当年苏轼到底是面对自己如何的生活境遇才会有这样的感触，但是我个人觉得有关于梦的感受，可能每个人在生活里面都会有。时常你身边总会有人跟你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但不知道这是不是好的兆头。王平在面对身边的朋友问我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一般会说这样的话，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我觉得你最近可能是想多了，心事太多了。那关于梦的故事小说电影其实也相当的多，我印象从小最为深刻的便是《红楼梦》，贾宝玉他梦境的描写。而且这些年我觉得我自己最喜欢的梦的电影就是《盗梦空间》，算是其中最著名的吧。那今天我要在节目当中跟你提到梦，要分享到的是一个你会觉得他很无厘头，然后他不可能说出这么大道理的一句话的一个卡通片《蜡笔小新》，在其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分享，你可以回味一下，在心里面发酵一下，你会发现哎，没想到那部戏还会有这样的大道理。梦不会逃走，逃走的一直都是自己。 OK， 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来听王菲的这首《梦中人》。 See you.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要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阿妹所演唱的《平常心》。 街道近的刺耳也被路灯染色，撑杆上行来前先上车，不会不舍，承认我是弱者，对爱假设，我真的累得不想再拉扯。我寻找的平静是我将来看电影，带着一颗平常心，不必为谁心碎闭上眼睛。我需要的 节目一开始也听到了一首叫做《平常心》的歌曲，那个版本来自于黄凯芹。为什么突然会想起这两首都叫《平常心》的歌，是因为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看了一篇人物专访，访问阿妹的。看完那个人物专访之后，我觉得用两首歌名和一句话就可以概括那个专访的主题。阿妹有两首歌，一首叫做《偏执面》，另外一首就是刚刚听到的《平常心》。用这两首歌来概括他对音乐和生活态度的状况，是最好不过的一个概括。其实仔细想想，我们分析一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这两首歌来概括一下自己的人生。面对自己的梦想和工作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稍微努力偏执一点，而面对生活的时候，我们真的也可以平常心一些。我突然想起了许冠杰有一首歌，它里面有一句话，其实也可以拿来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是许冠杰的《浪子心声》，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 几许有共享荣华，前伴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兼性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命里有事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雷声风雨打，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事积得最乐也。 心声我个人很喜欢，但是仔细研究一下，好像这首歌比收音机前很多朋友的岁数都大，1976年的老歌，虽然年代已经很久远，但是如今听来仍然觉得很好听，甚至会觉得百听不厌。那今天节目最后，王平想继续延续这种听歌心情，这种经典之感，来听许冠杰和哥哥张国荣合作的音乐作品《沉默是金》。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夜风凛凛，独回望旧事前尘，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口气不忿，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寸，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冥冥中高草注定你富或贫，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任你怎说，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休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 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富或贫，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任你怎算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身要莫误犯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休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少年人，洒脱地做人，继续行，洒脱地走。 这些年，从南到北，我去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遇见过很多人，自然也听过、经历过很多故事。值得庆幸的是，我一直坚持在做广播。我是王平，2018，我在北京音乐广播每天零点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想把那些旧时光说给你听。 别忘